嗱，我前咧我哋參加一個嘅喪禮啊，咁咧一個嘅牧師太太過身，咁我好後生50歲到，咁咧就即係好似睇到突然，咁咧就個喪禮嘅裏邊咧就有兩個牧者嚟到分享，一個英文，一個用廣東話，咁兩個都講得好好啊，咁但係嗰啲講英文嗰、那個。牧者，我後生牧者，個熟者雖然好，不過講句説話令我都好，即係好有啲嘅戚戚然。佢就話，即係其實死亡係因為人犯罪。如果亞當夏娃唔犯罪嘅話，人唔犯罪嘅話，世間就冇死亡。咁呢句説話其實係同聖經所講嘅唔係好吻合。聖經個冇話到人唔犯罪。人就唔死亡，死亡唔係因為罪帶嚟嘅，喺成個原初設計裏邊，人就會死亡。神要人生養眾多，即係話咧人會死嘅。如果人生人，人唔會死嘅話咧，咁即係乜嘢啊？如果我哋相信，我相信人類歷史大概有6000至7000年上下啦。咁呢段時間，如果計一代一代嘅話，大概有100代咁上下。一百栋你搞大概有100人啦，吓，假假如果有100人，你想象下如果人唔死嘅咩后咩情况咧？就是、所有人都存在嘅，冇一个都冇漏。明白？呢个 Peter 就我爸啦，后面嗰个就我阿爷啦，后面嗰个爷阿爸，呢、这个我阿爷嘅阿爷，后面嗰个有爷嘅，呢、这个数到嗱，呢、这个就系咁大位啊！嗱，呢个就系马洛撒拉啦，伊凡咧就是亚当啦，人民全位喺度啊！你明唔明我圖啊？咁咪好啊！大家庭呢、这個世界會點啊？哇！大10倍都裝唔曬咁多人啦，係咪？人口爆炸，人會生養眾多，但唔會死。錯，人本來就會死，生老病死係人嘅即係常規。只不過人犯罪，人就遠離。神後果就是人死亡之後沒有永生那個盼望。今天我想說的題目比較特別，叫約瑟的信息。你看看時間聊天，每個月除了外國研究之外，個禮拜都是約瑟信息的，是吧？因為我的租神嘛，就是約瑟。當然就我這個約瑟就不止我，是指聖經裡面舊約的約瑟。而正式的題目就不是這個題目的，我想寫的題目叫做從約瑟從棺材當中所帶出的信息。再講一次，正式題目應該是從約瑟從棺材裏面所透露出的信息。不過我寫的題目不好日常，如果那個封面上面就是新春，下面就講棺材，不是太 match， 所以我 cancel 了這個字，這樣講約瑟的信息。但真正信息就是約瑟在棺材裏面要帶給人的信息。我在我初信主的時候，已經有人看過這個書，就講到創世記很特別。創世記是以很榮耀做開始的，起初神創造天地，地空虛混沌，於是暗，神說有光就有光，是一個很榮耀的圖畫來的。但50章之後，去到最後嗰章嘅時候，就以咩咧？以約瑟嘅死亡做結束，甚至最後嗰個説話咧，同創世一章就啱啱完全有對比嘅。呢度係起初神創造天地，創造天地個字係咩話？把它收斂在棺材裏，停在埃及。我可以睇聖經書嘅時候咧，就話咧，呢個係代表人類嘅墮落，神嘅榮耀創造開始，最後佢要棺材以死亡做結束，何等嘅悲哀，何等嘅黑暗，何等嘅絕望。當時我接受呢個解釋嘅，但係後來慢慢讀聖經嘅時候咧，就發覺，咦，呢啲有問題，因為雖然最緊要嘅説話係把它收斂在棺材裏，停在埃及。但是背後它是一個盼望的信息，這個盼望的信息在棺材裏面透露出來的。那你的 唔係呢個棺材論信息嘅話咧，我先睇一段經文先啊。我哋掀下去呢一個嘅創世記第十五章，創世記第十五章。創世十五章喺我們聖經十五頁，上下行聖十五頁。呢一度咧講翻即係神咧就呢一個嘅同亞伯拉罕立約，亞伯拉罕成為神嘅選民嘅始祖。啊，呢度咧佢即係佢始祖將成為大國啊。咁留意其中一段喺呢一個創世記第十五章係第十三頁嗰度咧。就講到耶和華對亞伯蘭、亞伯拉罕啦，你即係你嘅你要即係你要確實知道話，你嘅後裔必寄居喺別人之地，又服侍那地嘅人，那地嘅人要苦待佢哋400年，並且他們所要服侍嘅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必帶著許多嘅財物從那裏出來。即係話喺亞伯拉罕時代，亞伯拉罕就係約瑟嘅祖先。神已同亞伯拉罕呢個選民之父講到一個預言，就係你嘅後裔將會離開呢地方，寄居喺別人，喺個地方會苦待佢哋400年。不過唔需要驚慌，將來你嘅後裔必從嗰個苦待佢哋國家嗰度嚟到出嚟。亞伯拉罕祖先就係以撒，以撒嘅仔就係雅各，雅各嘅其中一個仔就係約瑟。約瑟冇可能唔知呢一個故事，係咪？好啦，跟住我再睇下頭先嗰段嘅經文，喺創世嘅第五十章，喺第四十五十章之前就係第四十即係九章啦，啊，第四十九章嗰，那個故事係講雅各，當然雅各已經去咗呢個嘅埃及噶啦，咁故事就長話短説啦，就係啲本來佢哋住喺迦南。後來咧，雅各十個兒子當中咧，佢嘅長子就因為達到緣故咧，就將自己賣咗去埃及，喺埃及裏邊咧做個奴隸啊，做個苦工。但後來咧，因緣巧合之後咧，佢做咗宰相，因為饑荒嘅緣故，咁啊法老就指派佢哋去管理呢個即係饑荒嘅事情。咁當時咧，整個地方都饑荒，除咗埃及之外，咁後來咧，約瑟咧為咗救家人嘅緣故咧，就將12個嘅佢呢個哥咧，同埋佢爸爸咧，就接咗落去呢一個嘅即係埃及。咁當時咧，亞各已經好老啦嚇，我落到埃及嘅時候，咁啊見法老，咁然之後咧，法老咧就因為厄約瑟為呢個國家立大功，唔低俾佢做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且俾一個好富庶地方叫歌山地俾佢哋，喺尼羅河嘅下游，好富庶地方。喺俾佢咧喺度繁殖生長，咁雅各咧就喺嗰度咧嚟到去，即係過去咁最後嘅幾年啊。咁四十九章咧就講到咧佢吩咐後事啊，然之後就離世。離世之後咧，我哋睇第五十章咧就講到咧約瑟咧將個老父啊爸爸咧就埋葬，唔係埋葬即係揾啲香料分住佢，好可能係隻仔仔成好似埃及嗰樣嘅木乃伊咁樣，等佢條屍體可以保存多啲。跟住點樣咧？跟住第五招嘅話咧，即係我父親死嘅時候咧，要我起誓咧，就將我帶翻去葬喺迦南地。結果咧，跟住咧，我哋喺後面經文嘅時候咧，佢哋咧就真係咧派人咧，約瑟派人咧將約佢爸爸嘅遺體咧就搬翻嚟希伯倫啊，第十三節嗰度咧撞翻喺希伯倫嘅即係麥比拉洞啊，因為咧佢所有嘅列祖都係撞喺嗰度，咁嗰陣將佢爸爸咧就撞喺嗰度，跟住咧到佢自己死咯喎嚇啊！經文喺我讀經經文咧，當佢110歲嘅時候咧，佢就死啦。死嘅時候咧，對佢弟兄就話：我要死啦啊！特神必看顧你哋。令你從這地上去啊！雖然而家我哋喺度，但係你要翻去嘅。呢個係列祖神向列祖咗應許嘅。然之後咧，約瑟就叫以色列子孫為起誓説：神必看顧你哋，你們要把我啲骸骨從這裏搬上去。佢唔講屍體，佢講骸骨。 然之後約瑟死咗110歲，人用香料將佢燻咗，把他收斂在棺材裏，停在埃及。呢啲文有好重要嘅背景，我哋要明白。如果唔係我哋唔明點解首先問一樣嘢就係、是，約瑟點安排先？嗱，佢阿爸就翻，即係放翻喺家鄉，由埃及運去呢個迦南，葬翻莫比拉洞。咁約瑟死嘅時候，話你帶我上去，係講即刻帶啊，不過遲啲帶。佢有冇人吩咐嗱？我死咗之後咧，即刻翻鄉下啊，翻我先睇。咁啲人就喺你死嘅，你死之後咧就，雖然咁樣吩咐，但係唔按照，等我遲啲先至。問即係帶你翻去，係咪咁咧？緊約瑟死嘅時候個安排點咧？經文冇講得好詳細，但係從經文嗰個睇，即係佢嗰個吩咐裏邊，應該係我死咗，不過冇即刻運外屍走，到我化灰之後運地，當你哋可以回迦南嘅時候，帶埋我去，係咁吩咐嘅。幾時先帶啊？幾頭先後先帶啊？幾百年之後點化灰啦？人先將佢嘅骨帶翻去迦南。當摩西帶領出百姓出埃及時候，就帶埋佢。我睇兩段經文啦，好快咁睇睇啊！出埃及記13章，啊，已經係幾百年之後嘅事。出埃及故事喺出埃及記13章。出埃及記13章，如果你找到19節嗰度話咧，當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因為埃及人迫害佢哋，於是咧神就派摩西咧就帶領百姓離開埃及。喺當時，摩西就把約瑟骸骨一同帶去，咁所以整個出埃及嘅過程，我成日諗住咧，以色列帶住約櫃啊，即係會幕。其實仲有一個好緊要嘅嘢，就係一個棺材，棺材裏邊有約瑟嘅骸骨。整個過程裏邊，後來整個漂流曠野嘅時候，都帶住個棺材。咁幾時葬啊？咁你睇《約書亞記》咯喎，今日喺《約書亞記》24章，啊好後啦，即係過咗士師，即係過咗呢個漂流期。咁去到入迦南之後啦嚇，約書亞記第24章，約書亞記第24章喺邊度啊？約書亞記第24章最緊要嗰節，我一早提到嘛，我係一齊讀第32節好唔好啊？听到吗？以色列葬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门。这就作了约瑟子孙的产业。这里呢讲到呢，终于可以下葬了。OK， 终于下葬了。这个故事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我们要掌握。如果我們不明白這個故事，這個故事就是跟以色列人的死亡觀有關的。以色列舊約的以色列人是沒有這個什麼永生觀念的，人死了一了百了的，就是沒有永生也沒有復活的，對他來說死就死了。那他們的永生不是做人自己心會延續，是做有後裔，有後裔的話子孫就延續了。而人呢死了就會睡著，而睡著咧，佢用一個好特別嘅字眼，叫做列祖同睡，即係你想咧，人死咧就個靈魂咧就會瞓覺，就唔會醒噶。畢竟同邊個瞓咧？同列祖瞓。咁你就唔想咧，撞喺邊度咧，都可以一齊瞓嘅。即係你明嘛？你撞喺邊度咧，靈魂都撞喺同一處，即係都會聚埋一齊瞓。不過如果條屍能夠撞喺附近嘅話，或者同葬嘅話咧，就更加方便嘅，我意思啊。所以佢哋觀念咧，點解冚唪唥嘅列祖都葬喺同一個地方咧？就因為佢哋貪方便，即係萬年都睡咗一齊，咁啊條屍咧都一齊咪更好啦。 只有兩個嘅即係例有啲兩三個例外啦。譬如話拉傑啊，拉傑知啦係嘛？拉傑啊，即係拉傑咧就唔係葬喺喺柏林嘅，係葬喺即係呢個巴黎行嘅，因為佢係路上難產死，咁就唯有葬喺附近嘅呢個伯利行啊。呢個係呢個嘅例外啊。咁另外咧。就係即係約瑟就唔係葬喺伯馬伯麥比拉鐵伯倫，就係葬喺士劍嘅。嗱，呢個以前係中國人觀念啦。中國人講咩咧？啊，叫做咩話？落葉咧就歸根嘅。以前嗰代嘅中國人咧死咗之後咧，嗰啲灰咧就運翻鄉下嘅。有類似嘅觀念就係咧喺嗰度葬翻同列祖一齊嚟到去瞓嘅。所以對於佢嚟講咧，雅各好緊要吩咐。我死了之後，一定要將我的屍體運回去加勒，葬在麥比拉。在這樣的情況裏面，為什麼約瑟權傾天下的宰相不吩咐說我死的時候將我的屍體運回去加勒呢？為什麼？因為他想子孫有一個很重要 的信息。咩信息咧？點解唔即刻運翻佢走？係因為由迦南落呢個埃及係冇得選擇。當時如果佢唔照落嚟，唔喺呢一個嘅歌山地嘅話咧，可能面對嘅係饑荒。面對嘅係咩嚟嘅？整我哋早時期咧，迦南都係代薄列祖嘅。即係唔俾佢哋住喺平原，要逼我哋唯有住喺呢個希伯倫個山地，係被迫害嘅。約瑟唔想佢同佢子孫繼續喺狂山地裏邊度居住。高山地係個好地方，易於繁殖，喺度咧會昌盛。不過呢個始終唔係長久嘅地方，而根據預言，佢將嚟到受苦。喺約瑟咁嘅平衡之下，佢仍然嘅。让他子孙留在歌山地，他知道军地他们要走，这个不是长久之地，不是长远，他们都会走。而走的时候，他不将他们先运走，是因为他带了一个讯息，他要人知道，纵然我要落地生根，就军地被人迫害， No worry， 神的应许，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地方。我為了你們安心，給你們一個盼望，所以我要先不走。 When you go, I go， 明白嗎？這個是對後裔的一個信心保證。我當然想回去，我當然想回去，我幾想即刻走，我不走著，是因為我想留給你一個信息。有一個我成語叫死雞殘飯蓋，我成日諗呢個比喻好得意嘅，即係死雞殘啲飯蓋，啊，即係死唔斷氣。啊，要收少少呢個情況，我唔敢話最收死雞。不過小姐咧，我雖然死了，但我仍然留俾我信息你哋，就係呢有盼望嘅。我哋雖然落去到温地，我哋回歸得著應許嘅地方。通常嚟講，棺材代表絕望，冇希望。但係偏偏約瑟嘅棺材，佢唔係絕望，而係盼望，盼望著有一天嘅回歸。所以好奇怪呢個棺材。所以我話咧，曾經講過啦，有人話創世係要好光明做開始嘅，而好悲哀做結束嘅，錯喺悲哀當中，喺棺材裏邊。透露出的是一個很奇妙的盼望的信息。你信一個我們將會回歸迦南，得著應許的地方。在希伯來書11章第四節，那裡有一句很特別的說話，說了亞伯雖然死了，但是亞伯那個奉獻的心，亞伯就是亞當的兒子，他有奉獻的心，神預立他的奉獻，神喜悅他的奉獻。那個說話首章十四節就是說，他雖然死了，知不知道是什麼？知不知道？約伯雖然死了仍舊說話，好像如果我跟你說，我死了， 他虽然死了仍旧说话，怕你约瑟虽然死了他的确仍旧说话。最近很多名人过世，基督教都有，滕近飞牧师离世，虽然死了，但是他透过他的书籍，透过见证，透过他的说话，他绝对仍旧即说的话。所以生命虽然短暂，但有些人的生命可以长一点，因为他留下的是很多见证，很多令人津津乐道的事。咁當然另一個好出名嘅人過世就是史密夫啦，史密夫。史密夫喺1993年之前，佢係一個好看重錢嘅人，錢嘅一切。好曬97年嘅時間，大概咧，佢係排第6嘅史密夫六叔。當佢哋三哥死嘅時候，代表好大煙平，佢用好多錢都救唔到三個，只係佢死咗。結果嗰件事，佢講緊生平嘅時候，嗰件事就好大影響。生原來錢唔係好緊要，緊要嘅係幫人。所以佢生完之後，佢捐咗好多錢。知唔知世界上有幾多日夫流啊？哇！嚇死你個數目字啊！佢捐輸落就幫咗好多好多嘅人。雖然佢信仰如何冇人知，因為佢係信耶穌嘅，有冇信佛嘅冇人知。我想我就不可以咁狹窄，只係啲信耶穌做好事嘅人咧，先至可以咧俾人紀念。我對佢嚟講，史密夫雖然佢未必係信徒，佢做嘅佢令人紀念。即係世人多幾個咁嘅善人中嘅話，世界會好唔相同。有啲即係死亡係結束，但死亡對於一啲人嚟講帶出就係另一個有盼望。即係俾人一個正面嘅信息。等陣有冇聽過陳一華牧師啊？陳一華牧師係香港一個好著名嘅牧嘅遠牧啊。咁啊，最近咧就佢孫女，佢個女懷孕嘅時候，就照到咧裏邊個 baby 咧係冇頭殼嘅。啊，咁啊，醫生就同佢媽咪講啦，同陳一華佢外公講啦。这个 baby 冇头壳嘅，生存机会是零，生唔生？生唔生？佢哋嘅决定就是生，因为生命在乎神。点样？对唔对？俾佢见一见世面。所以当佢出世之后，就即刻影张合，即系全家福影张相。十个钟头之后 ，baby 就即系离世。但呢系一个死亡故事。好悲嘅故事，即係咁 baby 咁就離世。但背後佢係睇一家人對上帝嗰個信服，神要攞走嘅就攞走，想賜嘅話收住嘅嘢嘅話，係一個悲慘嘅故事。但係香港人睇上嚟係即係好多人睇上嚟，佢一個見證住佢對生命尊重，對上帝嗰個信服。死亡故事透露出嘅盼望係信服嘅一個嘅故事。聖經裏邊好多例子，希伯來書講好多人嘅死亡殉道嘅故事，講嘅死亡嘅故事，但係透露死亡，透露人間嘅愛，對福音個執著，成為信心嘅榜樣，係死亡嘅故事，佢充滿盼望鼓勵嘅故事，係愛嘅故事。講起愛啊，即係有人話只有信徒咧，先至即係信徒咧就即係做好事。但係我知道咧，好多時咧，信徒咧都可以做壞事啊！打劫嘅人當中咧，都會有即係基督徒嘅在內，基督徒都會可能會打劫。但係冇一個基督徒咧做壞事嘅時候咧，會話咩咧？係因為佢信耶穌咧，佢可以做，所以做壞事冇嘅啊。但係相反嚟講，有人傳福音，有人以愛嚟待人，唔會話即係因為佢哋因着佢信耶穌所以做，唔會話咧佢哋因為信耶穌所以做一個嘅壞事。愛令到佢哋發揮好大嘅果效嚟幫助即係別人。 我想这个故事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2003年这个字是什么事啊？沙士的故事。沙士当时香港上逆浮，人人自危，我刚才听过那个故事了。谢远文医生在他所住医院里面，他坐医院里面将所有严重的沙士病人，就是一间的隔离的一个，即是即刻离开的一个的深切的病房那里，即是集中的地方。那个地方几乎可以说你入进去，即医护人员进去，死亡率很高。谁敢去啊？咁當時其實楊遠文醫生就唔係被安排入嗰個病房嘅，不過自己自動請缨佢入間病房。佢原因係即其他嘅同事有家室有家人，佢仍有照顧，我了無牽掛。即佢嘅丈夫已經過身噶啦。神佢喺日記裏邊一個説好有意思嘅，神留低我條命，就想我為佢做啲嘢。所以他進去，最後他幫助了別人，但自己就因沙士緣故就死了。我媽上次說他留低這個神廟留低的名字，有些他做這個就是什麼，這個是使命。我想沒有一個即是做壞事的信徒都會跟我說話的，神留低我的性命呢就是我打劫，神留低我的性命呢就是做不好事。不會的，一定是好事的，留啲人命係要做好事。同樣係講死亡嘅故事，但死亡當中作睇嘅係人性嘅光輝，唔係絕望，而係盼望。世上仍有人好似謝遠文一樣肯捨身救人嘅話，呢個世界仍有希望，仍有希望，唔係絕望。最近有一個嘅問題咧，在報章裏面睇到問一個問題，我唔識答嘅。佢話咧，邊啲人死咗之後咧，條屍係唔會臭，而且會自然有香氣嘅。我真係唔好識問，知我啲 IQ 唔係好高，都唔好識。有人死咗，或者點樣死法啊？人條屍先至唔會變臭，就會香嘅咧。我嘅諗嘅都唔到，唯有睇答案啦。答案就話咧。原來嗰啲俾嘢嚇死啊，俾人嚇死嘅咧，嗰啲嗰條屍咧係唔會臭又香噶。哇！你話唔係嘛？原來咧，中國典故要嚇死而香啊。嚇死真而香。咁就死啦！我又俾人話難擊啦。啊！啲牧師又講難擊啦。講真。凡擊必難嘅，你有冇聽話好擊咧？冇噶嘛，難加難擊。啊，可能有人未聽我名詞咧，嚇死而香即係咩意思咧？真正意思就即係唔喺自己嘅家鄉死，喺第二個地方死，我叫嚇死而香，即係第二啲嘅地方嘅而香。不過就唔係頭先所講嘅，俾人嚇死就要而香啲，所以唔好啊，肉身。就是一個嚇死而香的人，嚇死而香。但是這個難擊的所謂呢，當我想這件事當然不是嚇死人而香，但我想問的就是有哪些人死了他可以流芳百世，他真的可以有香氣？哪些人？我想知道那些留下美好見證生命有意義的人，你要死亡，雖然死了，但佢仍可以有香氣嚟到流出。我唔怕死，犬牧師真係唔怕死。我怕嘅係死都冇意義，生命冇任何建樹，冇對人有任何幫助，咁樣死就好驚，好驚。諗起林子祥嘅歌詞，林子祥話咩啊？人咩啊？唔唱啦！人終須到要咩話？死一次啊！如果想聽嘅，喺外面我唱俾你聽。人終須都死一次，人人都要死，怕咩啊？冇怕，怕嘅係你死嘅時候，你能唔能喺生命當中成就多啲嘢，令人嚟到紀念你，諗起你，然之後話 呢、這個就係響起，呢、這個就係響起。一首唔係首歌，啱啱最近有一個機會聽到李思健嗰張一個錄影帶，佢引用一句説話啊，我影啊，我第二聽個説話嘅意思嘅，快快樂樂過日子，歡歡喜喜回天家。快快樂樂過日子，歡歡喜喜回天家。哈利路亞！呢個就人生啊，快樂就係高興過日子，然後歡歡喜喜回天家，幾幾好啊！死唔可怕，可怕嘅係活著嘅時候，我哋有冇活得精彩，活得有意義。當然結論我時間一定要講翻十字架。基督教嘅信仰奇怪。基督教所信嘅係一個空嘅墳墓，基督教所信嘅係一個刑具十字架，基督教所信嘅係一個死亡，耶穌基督嘅死亡。耶穌呢個信息透十字架、透墳墓、透佢死亡，你又帶出我雖然死了，我雖然被釘死、被埋葬喺墳墓裏面三日，我係死了，但係我死，佢帶嚟嘅盼望，盼望嘅死亡唔係一切。死后我复活，信耶稣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教会奇怪，摆了一个跟死亡有关的刑具在教会，死亡，但死亡当中背后的他是盼望。耶稣虽然死了，他的人都变成棺材，但棺材背后是约瑟想他的子孙所明白的盼望，我们将会离去，埃及不能够永久困住我们，应许之地才是我们的家乡。你不信吗？我陪你一起，温蒂你走，我跟着你走，我不走，我好想走，但我给你一个盼望的信息。这是约瑟的心肠，这个也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心肠。我死了十字架，是让你明白死亡不是一切，死亡不能困住我们，痛苦不能困住我们，罪恶不能够困住我们。耶稣指向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胜过死亡的境界。我同心祷告。听我自己，我哋喺人生当中难免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但系我哋嘅相信一切背后有着你嘅美好旨意。纵然系死亡，但系都可以透死亡透出见证盼望。神啊，让我哋嘅生命所流露嘅系一份对生命的尊重，忠心你成，人必定会死一次，信徒也难免一死。但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更重要的是我们问一个问题，在我们有生命的时候，究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意义？对人、对神，究竟我们有尽当尽的责任？当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遗憾？神将我众人来仰望，求你将照明，将你的旨意在我生命当中，让我们去成就，以致我们生命无悔，我们一生不枉过。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门。